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20点，跌589点，总成交金额1,63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1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9.5，跌13.5；阿里巴巴254.6，跌7元。新上市的斯摩尔国际系报29.8，阿里健康22.15，跌1.4；中芯国际40.7，升7.5；小米集团16.94，升1毫；美团点评207.8，跌2元；中国铁塔1.55。是跌7仙，中国平安87.3，跌2.35；吉利汽车17.4，升4.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746，瑞士法郎8.225，澳元5.369，加元5.688，新西兰元5.079，欧元8.7277。每百日元对港元7.2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473。日经平均指数报22,290点，跌238点。港金现价报16,62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17美元，卖出1,79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的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大坑道近住香港真光中学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分别去到丽德村和大宝阁。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万茂台。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在封路方面呢，再提提大家啦，在荃湾的惠泉路因为爆水管，惠泉路去荃锦公路方向近住六阳新村一段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依大夏日新乜分， 周末节目玩得好认真。 阿摄，知识会社有个 L 好紧要， 我知。L for learning， 学习新知识。 仲有咧 ，L 仲有 for loving 啊，要够好笑。 仲有一个 L 冇咗佢唔得噶噃。 咁梗系阿 Lu 你啦，冇你我一个人点做落去啊？ 想笑住学，学住笑，就要听实逢星期六 朝早6点到9点。 阿 Lu 阿摄 知识会社。 我收到自称系执法人员嘅电话，话我犯咗法。要交出网上银行账号和密码，我梗系唔信啦。 呢啲系骗徒常用嘅伎俩，佢哋仲会叫人喺特定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输入个人资料。 怀疑遇到骗案，就打去警方防骗易咨询热线18222，记住系18222、18222。重要嘅嘢要讲三次，仲要提醒你身边嘅人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童话的最终章。 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笨得将某人的优点淡化？找他，难道你想看谁的笔吗？ 文咧为 Fiona 写过好多带有童话色彩嘅歌词嘅，而今次嘅最终章想讲人长大唔再不切实际咁揾 K 先生、南瓜车，又或者系独角兽，爱其实可以近在咫尺。作曲林家谦，电视黄伟文，编曲何炳顺，监制舒文。 其实你耍这人算在吗？还是你将爱情童话化？ 上班四个星期，微星一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薛凯琪《南昌街王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两个钟头的骚动音乐，来自许廷铿的新歌，非常值得留意的就是编曲人的名字。编曲的人名字叫做 Kiri T， 来自许廷铿有这首新的派台作品 Negative。跟住呢位歌手咧，今次都邀请咗外国嘅编曲人咧，同佢做咗呢首歌嘅编曲嘅作品嘅。编曲人嘅名字叫做 Vigilant Nation。 当光线亦遗忘我，客房渗入重重星浪，长呼吸有罪名，绿色在岸。当呼救无人聆听，很畏惧绝望中清醒。Thank you. 何其轻易，若早写诀别词，未扭转无前，不甘软弱地愿结上记聚顽强的一 新歌《绝望时》请点播。今个星期五我们一连两首的作品将你今个礼拜经历过的负能量通通扫走，将那些毒素全部排出去。 几多山崖风中飘降下沉，谁鬼沉没上限放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生，动植物接种轮行，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几多披上扣于走在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灌清理，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佢哋嚟緊好快呢，亦都好密呢，就會不斷推出佢哋嘅新歌嘅。一路延續去到年尾，就會推出佢哋嘅新嘅專輯。佢哋名字叫做 Rubber Band。百毒不侵。呢一年我谂你都觉得呢个世界非常之疯狂，乜嘢嘅天灾人祸都好似见尽晒咁样。跟住呢位嘅歌手个名字都有啲嘅疯狂嘅。 香槟啤酒早顾清，天色开始暗。沙滩几位嘉宾不怎么吸引。如果小姐从不恐惧陌生，何妨谈谈追星或健身？海风吹不散香氛，漫谈渐上瘾。巴士终于开走，声音这么近。如果小姐并不赶着回家，何妨长谈清酒或电音？看世晒一串串，每秒相差太远。陪我放下分寸，轻轻拖手许个愿。我想今晚抱紧亲你转一圈，抱紧亲你转多圈。哇哦哦哦，你很温暖。如果喜欢不必计算，如果思想不必太远，无需担心，无需猜测。如果开心不必永远。派对晚年日子可以转，碰上你自己那么短。今晚幸福，今晚算。现前动作全凭直觉，日光中挥洒交织全脉搏。讲真心情不必推算星座，跟酒精沟通不必讲科学。成年人寻求何为快乐，成年人寻求如何留住快乐。天天问问问才没有奈何，看细沙一串串，每秒相差太远。陪我放下分寸，轻轻拖手许个愿。我想今晚抱紧亲你转一圈，抱紧亲你转多圈。哇哦哦哦，你很温暖。如果喜欢不必计算，如果思想不必太远，无需担心，无需猜测。如果开心不必永远，派对晚年日子可以转，碰上你自己那么短。今晚幸福今晚算。看着晚霞染心像眼眉，嘴边叫人迷倒是气味。已再没距离，趁半日假期，要爱便留低这里。 他的名字叫做 Mad Boy。 如果喜欢不必计算， 非常之听能值的一位的男新人来的。作曲啦、填词啦、编曲啦、监制啦、mixing 啦，全部都可以一手包办的人。 你我碰上已不必计算。 他都有他自己作曲啦、编曲啦、mixing 啦、监制的这首作品。填词你有文成章。 一晚或者不算短。 来自 Mad Boy 有这首新歌《大人的科学》。 You know what?This beat is getting hot in here. Yeah. Everybody come on, keep going with me. Yeah. 听我有半秒理性，跳进雪柜里清醒冷静。十万度摄氏诱发的火频频邀请，不懂反应。爱你用压上生命，还是如气加速变化，融化冰川不要停。有这小炮，要破的火警，要逃亡是作者。啦啦啦啦啦啦响，爱潮便有炸响，钢铁刹那便脆弱，对我微微笑着。爱到哪个已戒满，你说最近欠新欢太闷。用我别超高处理，批腾了血管，再灼热气管，氧气与氧气兑换，摸黑探索路，放心把你要换。爱到发你烫了也不管，我喜欢。 说不让， 狂热到无法想象，最爱这样。有得我爱情里等遭殃，明明混账非常混账，但我想不小心开一枪。 And now for my next number. That's right.Drop it. 嚟自 Mirror 有佢哋新嘅派台声道，温度非常之高嘅呢首嘅派台作品。Ignited。如果嫌头先嗰首歌都未能够将你嗰个温度提升多少少嘅话，跟住揾嚟有呢首嘅作品，加多把火落去。嚟自 Serenity 新歌。越活越惹祸， 点火似消灭我，原来无心一亲吻的我，风波再逼近我，这晚我往哪里去闪躲？解锁去支持我，前来迷失这心跳之中。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宣布，全港中小学及幼稚园下星期一开始提早放暑假，而需要或正进行考试的级别将可按实际情况安排。若果校方决定考试，每日只可以考半日。杨润雄表示，若果校方已经安排小五情分试在下星期进行，仍然可以按原定计划完成考试之后先放暑假，校方亦都可以将情分试延至九月。若果中三至中五的考试原定在下星期进行，同样可以选择完成考试后先放暑假。至于中一入学前香港学科测验将继续在下星期二举行，各中学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参与，学校要在下星期一中午前作最后决定。杨润雄又说，中学文凭试仍然会按原定计划在今个月22日放榜，考生可以回到学校领取成绩单，而学校必须有适当的防疫措施，局方会密切留意疫情发展，若果放榜安排有任何变动将会尽快公布。已故商人何鸿燊在香港殡仪馆举办，下午举行大殓仪式，多名现任和前任国家领导人致唁电，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政协主席汪洋、副总理韩正、前总理朱镕基、温家宝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致悼词的时候赞扬何鸿燊一生爱国爱港爱澳，贡献全部心力爱祖国，关心国家发展，全力贡献于香港和澳门的发展。董建华又说，何鸿燊传奇一生其中一句话，一生好少接受输，一定要做到成功，令他好深刻，认为何鸿燊永不服输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何鸿燊的仔何猷龙代表家人发言，形容父亲爱国爱澳爱港，推动港澳发展，爸爸的教导将永存在心，家人将继续为社会贡献。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计划今个星期敲定规则，禁止美国政府向使用华为、中兴、海能达、海康威视和大华五间中国公司产品的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报道说，如果有企业在日常营运中使用这五间中国公司的设备或服务而未获美国政府豁免，这些企业未来将无法再向华府销售商品和服务，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白宫预算管理局代理局长说，美国面临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对手试图渗透美国体系的巨大风险，他形容华为是邪恶网络，特朗普政府透过全面执行联邦采购禁令，让政府在对抗这些网络方面保持强大。五间据报将会受影响的中国公司暂时未有回应。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60点，跌549点，成交金额1,74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1点，跌83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47.5，跌15.5。阿里巴巴255.2，跌6.4。斯摩尔国际新上市报29.6。阿里健康22.2，跌1.35。中心国际41元，升1.05。小米集团16.9，升6仙。美团点评207.6，跌2.2。中国平安87.4，跌2.25。中国铁塔1.54，跌8仙。吉利汽车17.52，升5.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1，日元106.83，瑞士法郎0.97，瑞士法郎0.943，加元1.362，人民币7.01，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日经平均指数报12,290点，跌238点。港金现价报16,62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75美元，卖出1,80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收到咁多咧，除咗听之外咧，仲可以睇嘅。 系啊，上港台二台嘅 Facebook page 啊，同埋我哋 YouTube channel 都有得睇嘅。欢迎今日嘅两位嘉宾先啦。 系啦，有陈雷 ，Hi， Hello， 同埋今次佢同佢合咗两首歌啦，已经系你嘅监制啦 ，Mike Orange， Hi，Hello，Hello，Hello。 呢两个点样结缘嘅咧？我想知道。 点样结缘啊？ 系啦， 之前都有。嗨下掰下嗰啲即係勁唔熟嗰啲交流嘅即係因為以前表演咁都有同台過嘅機會。咁真正認識係去年嘅時候囉即係真係有一次睇完 show 之後咁佢係樂手咁然後嗰日我又 call 唔到的士走喎咁佢即係啲朋友就話啊不如即係即係同我哋一齊去慶功啦咁先真正叫做喔同阿 Mike 有傾咁然後就咁就發現哦，原來大家鍾意嘅音樂類型其實都相近嘅佢都好鍾意 J-Rock 嘅我又好鍾意 J-Rock 又好啱傾又聽嘅又好相似不如試下一齊合作做音樂睇下點樣啦 OK 咁我問下 Mike 啦同合作開上嚟你覺得呢位女歌手如何呢以一個監製嘅角度去到睇 本身佢嘅能力好強啦咁同埋有好多潛藏嘅好多個性都未被發掘所以係可塑性好高嘅一個歌手嚟或者係一個創作人都係、 因為呢我覺得呢即係先前聽陳雷嘅歌呢佢有一種都似係清爽淡妝啲嘅但同你玩呢兩首呢我覺得係好行啦 濃妝豔抹 一啲 但反而我現實呢我就呢兩首啲宣傳係好淡妝喎淡妝到人哋覺得我好好咩好嚴肅同埋好清純添反而之前嗰啲清新啲嘅我就勁濃妝 喎有種好大嘅反差嘅 喺娑婆上面得到嚴肅呢件事都幾得 意我想問下娑婆呢一首歌係幾時開始有嘅概念嚟嘅其實 初婆啊，去年去咗一趟尼泊爾嘅旅行，因為一幅叫做《六道輪迴》嘅畫，咁我就覺得好感興趣，係啦，咁我上網再睇下啊咩係六道輪迴，佢分邊六道咧？咁慢慢揾就揾到有個初婆世界呢四隻字，咁、我就發現其實呢四隻字我識讀。由之前都有接觸過，但其實我唔一直都唔知佢咩意思，咁就再揾就知道原來佢係所謂極樂世界嘅相反嚟嘅，即係咁樣講，可能大家會就知道係咩事，咁就話佢係一個即係眾生喺呢個娑婆世界其實都係甘於忍受各種嘅苦難，咁呢個世界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都幾。地獄嘅感覺嘅，即係大家喺裏面都係安於十惡啊，即係好好墮落啲嘅個世界嘅感覺，咁就、okay. 不如寫一隻就純墮落嘅歌啦，不如就墮落到底啦，即係冇話最後要拉翻你起身。誒不過咁樣唔啱嘅，即係冇呢啲嘅，即係純墮落嘅純發泄嘅歌咯。 Okay. 但因為我覺得接住不想回家咧，然之後有呢一首嘅時候咧，我覺得又有種承接到嘅，即係上次你寫歌背後就係因為你喺巴西見到一男一女就一齊走咗啦咁樣。咁而家咪可以純墮落咯咁， 係啊係，都可以噶，都可以。 係咯，甚至乎喺個曲式啊，你演繹嘅方向，我都覺得有一種好似 再進啲咯。 係咯，咁嘅感覺嘅。 我覺得可能係即係依家自己寫歌， yeah. 越嚟越唔介意赤裸啲咯。即係唔係話淨係要俾人睇到好嘅面，即係可能我都有陰暗面，我都有我暗黑少少。 OK， 咁阿 Mike 你嗰陣時聽到，咦佢今次係想玩呢啲，即係極盡墮落啦咁樣，咁一齊去度個編曲嘅時候，咁大家點傾呢其實？ 其實就真係坦白講，好少會真係同佢傾個編曲，因為我聽到我聽到隻歌。同埋歌詞同埋個名嘅時候，好自然自己已經喺腦入面產生咗一個世界，即係究竟嗰隻歌個編曲嘅形狀會係點？咁與其商量，不如快啲整咗個樣俾佢聽好過，係啦係啦。咁所以好快就由個初型都 接近而家大家聽到個版本，都係有一種好好逼壓啊，好比較重型啊，黑暗啲啊嘅感覺嘅。 OK， 所以就係、是，但係幾時開始諗到，不如邀請阿黎曉陽咧，佢嗰個喉音咧，而家個 intro 就係佢咁個聲嚟噶嘛。咁我覺得呢個亦好似真係帶咗你去一個新嘅世界咁樣。 呢、這、一個係當時因為我做呢個編曲嗰陣時候，我仲喺 New York 嘅，咁嗰陣時就即係有呢個喉唱嘅諗法，但係唔知揾邊個，咁啊喺網上面將一啲喉唱嘅 sample 放咗落去，咁啊陳雷聽完個arrangement 之後就。是不是想起 就即刻想起黎曉陽、因為我知道他都有去到即係學呢樣嘢同玩呢樣嘢，咁就好、想好想揾，即係覺得如果有朋友可以即係參演到自己嘅音樂就更加好啦，係 係啦。OK， 所以我覺得出到嚟個畫面幾豐富啊，同埋因為好有一種印，我唔知道我第一次聽我覺得叫印度嘅感覺， 感覺上係另一個時空嘅嘢咯，係即係有嗰種 係啊，即係有嗰個 flavor 喺度。咁但因為今日咧佢哋就冇咁大冧嘅樂器嘅， 同埋冇黎曉陽喺度啊， 係啦。咁啊，佢哋係有兩支吉他嘅， 冇錯。 係啦，咁啊，究竟今日現場嗰個版本會係點樣嘅咧？咁啊，將個時間交俾陳雷啦，同埋 Mike Orange 啦。 醒了，谁在说梦话？原是黑胆茶。这一晚跟你对齐城堡，隔一晚将你视为尘土。扩张血管，化海红唇膏。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已煽动你渴慕，是太可怕，不必告诉他。谁在诱惑？就似十分全人而死后，再不要理会世间真假，浸嘴吧，藏身这里让感官退化。旧者偷生泪言悲哀吧，别制造情话，举起酒杯与你躺于沙发。未懒到落下，这音要跟你议论梵高，隔音要心意飞往道旁。那种道德最是为崇高，我只怕今晚感觉良好，已煽动你渴慕，是太可怕，不必告诉他。谁在诱惑？就似十分全人而死世间真假，沉醉吧，藏身这里，让恶果种下。着童话不必蹉跎，要爱就爱吧，生于娑婆哪有着童话。天在做人在看，不用再量度，出生本应已赤裸，到死不必再带走寂寞。千万户门外看，官堕落为乐，偷窥初天与众生，那一位早被挖走，十恶不赦。尽人肉吧，魔鬼尽管去路，应我吧。 把心愿说破，哪有着童话。 是好聽的，還有是有另一種的觀感的，我覺得今天 即感覺上現在真的清新了一點，是 現 實了一 點，是吧， 是啦， 是啦，這樣。但其實呢，真你的歌是真的堅是難唱的， 就是發現首唱都很難即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我想寫回輕鬆一點，真的不是說真的要這樣做， 而且這首歌歌詞都密的，真的 是啊，都真的挺密，即還有你要一氣呵成這樣唱，我依家要再諗下佢其實係咪有啲位我可以唔使嘅呢，因為嗰啲其實如果係 suppose 佢可以留俾，即係如果我有和音應該留俾和音，咁如果我一支吉他 live 或者多支吉他，其實我應該要有啲嘢可能唔使搞到自己咁忙咯。 俾阿咪唱， 俾阿咪唱，我都覺得應該係俾佢唱。 喂，但我想知道，譬如嗱，咁頭先因為始終佢個諗法就係由一個係你接觸到少少佛教嘅一啲道理啦，想放落呢首歌度啦。但要將呢一啲嘅道理變咗一個好平易近人，或者大家聽會明白到嘅歌詞，其實都係難。 我都唔係一個叻嘅填詞人啦，即係所以我一開始，我覺得我嘅詞其實前邊都係好直白嘅， 就係去到後邊。不必蹉跎，要愛就愛吧。嗰度嘅後面先係多翻少少關於呢個娑婆世界嘅一啲詞彙擺落去。咁其實前面都係好生活化，都係想講一啲人性嘅嘢，即係你大家係會消化得到嘅字嚟嘅。 但係你會唔會係你嗱？譬如唱呢首要極盡墮落嘅歌啦，但你會揾到自己有一啲嘅性格入面，咦？原來我都有呢一種嘅所謂嘅 dark side 喺度㗎。 阴暗面，我谂下先。 贪嗔痴嗰啲系边一种嘢咧？咁样， 即系都贪噶，我好贪小便宜，即系酒店攞对拖鞋开心好耐嗰啲嚟。 哦，咁 呢个又唔叫黑 呢个，但系自己心开心好耐，我唔知呢个算唔算啊？ 都算嘅，系啊，可能去屋企嘅时候你会知道咯。咁样 会介绍俾人咧，呢间系边间酒店攞嘅咁。 环保咯， 系啊系啊系。 喂，咁但系个 music video 方面咧，因为今次都系同阿星佢哋合作啦。 系。其实我同阿星系第一次合作，系啊，即系一路都好想揾佢合作。 系。 咁而一开始揾佢合作，其实都系因为即系之前自己睇过佢啲 MV， 觉得好靓啦。我觉得即系我自己觉得我最中意嘅，其实系佢帮 Robin and Candy 拍嗰个名震嘅 MV。咁我。公司同我都係覺得啊，不如試下蘇婆揾佢啦嘅時候，我就喺度諗啦，咁應該都係想阿星拍嗰類型，即係其實係一啲比較意識形態啲嘅嘢啦。咁就我就會諗到啊，會唔會都係我可能就搞到即係好勁啊，即係可能 你喺個 MV 都搞到好勁啊！ 我估即係可能係啊。有大家一起揮舞一下，即係意識形態嘅 MV 嘅類型多啲嘅。咁呢個的確係我哋初步去到諗嘅 MV 嚟嘅。咁但係依家最終出嚟咧，其實我諗係因為想，因為本身娑婆世界其實係好大嘅世界嚟噶嘛。咁又想有一種希望，大家可以知道其實娑婆世界喺身邊其實都係存在嘅。咁就最後大家商量過後，不如試下用一個即係大家可能會有共鳴啲嘅拍法，然後就即係貼近多啲現實嘅拍法，咁就最終個 MV 其實就比較貼近現實生活，可能都係有一群即係比較可能 極盡誘惑。 咁樣嘅男女存在咯，係 佢講唔到嗰啲字啊，佢迴避緊嗰啲字，係咯，因為我第一次睇嘅時候都算係尺度比較大嘅。 係，我第一眼以為嗰短頭髮女仔係你嚟噶，係啊。 点解唔系我嘅？系啊，即系点解 <Okay. S 1> 点解公司唔安排呢啲咁激进嘅角色俾我嘅？ 系啦，咁所以就华立听到啦，系啦，咁啊陈雷其实系想试下自己亲身挑战下呢啲角色嘅， 成日都话我可以裸睇噶，你要唔要睇啊？咁大家都冇乜兴趣。 好，大家开个联署啦。 系啦，系啊。 但你真 係 話俾我聽，裸體擺喺邊先 得？唔係，即係我話，我 OK 噶，即係有啲好型嘅我都得噶咁，但係冇乜人想理我，係即係關於呢啲都係覺得，如果我做，可能反而個效果冇乜人想睇，大家打消咗我做女主角。 过呢个念头。最终个 MV 我都出现几秒 嘅 啫。 系将来嘅路，大家未知嘅咁样样。 下一首，下一 首。咁但系今日咧，就陈雷其实除咗头先唱咗佢嘅《娑婆》之外咧，仲拣咗几首歌嘅。咁啊，跟住佢呢一首歌，我都觉得系嗰个色彩上面，你一讲个歌名，你即刻喺个脑入边有一种嘅卡拉通出嚟。咁我都觉得系编曲或者曲词上面都系处理得好好嘅一首作品嚟嘅。将个时间交俾陈雷同埋 Mike Goring 做呢首《荧光》。 中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情结下还有谁来奏明，去细听内里心声，钢铁再硬朗也会腐朽，无无幻像一粒沙跌动与宇宙红火。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泪为凭证。以致化作泡影，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弦结下，还有谁来奏明？去细听内里心声，钢铁再硬朗也会腐朽，我无幻像一粒沙跌荡于宇宙红火，红火。也要再盛放。 望透过选举增强民众授权，以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南韩政府宣布，由下星期一开始，来自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高企国家的外国旅客入境的时候必须提供健康证明。韩联社报道，外国旅客必须提交入境前48小时内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阴性的证明文件。当局未有列明受影响的国家名单，但就说将会逐一通知有关国家。另外，南韩政府亦都要求由疫情高风险国家前往南韩的航班只可以接载最多60%的乘客。南韩过去一日再多45宗确诊个案，累计13000多宗。新病例大约一半是本地感染，主要来自首都圈。另外，光州市爆发多宗集体感染，涉及寺庙、教会、养老设施、桑拿房和直销公司等。当局下令全国教会今日起暂停聚会，以防疫情蔓延。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01点，跌508点，总成交金额189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1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6元，跌17元；阿里巴巴255.2元，跌6.4元；新上市的斯摩尔国际是报31元；中芯国际41.25元，升1.3元；阿里健康22.2元，跌1.35元；小米集团16.88元，升4仙；美团点评208元，跌1.8元；中国平安87.9元，跌1.7元。吉利汽车17.6元，升6.6元；中国铁塔1.56元，系跌6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753，瑞士法郎8.225，澳元5.383，加元5.695，新西兰元5.088，欧元8.7432。每百日元兑港元7.25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4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290点，跌238点。港金现价报1662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38美元，卖出1802.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嘅慢线咧，隔咗前曾经有意外噶，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车龙嘅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口一带亦都系车多。路面方面，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文咸东街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近考明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屿干线欣澳出去九龙。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容易周身骨痛，拍好驾车就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老公，扣翻好条安全带啦， 转个弯就到，唔使咁麻烦啦。 哎呀，唉，叫咗你啦，就算几短程都有机会发生意外噶。 知道啦。 根据法例，私家车、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机同埋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同监禁3个月。如果你搭巴士，座位又有安全带，你都应该佩戴。 九把刀编剧林依晨、柯震东、黄大陆主演嘅英雄爱情电影上画，导演戚家基分享呢一个王牌阵容系点样诞生？ 嗰阵时2008年仲搞紧陈可辛嗰啲电影嘅时候，想做一部 superhero 嘅中文片。咁当时其实九把刀就系一个台湾网络作家，佢自己系想做那些年嘅，但系就未做。我系嗰阵时去揾佢，佢就帮我哋做编剧。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演示。 今年以 Moving Forward 为主题的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已经顺利举行， 其中年度优秀制作由以下剧目夺得，排名不分先后：5月35日 《四川好人》、 《如梦之梦》、 《米线女战士》、 《假凤虚恋》、 《寻常心》、 《亲亲丽男》。 公众亦都可以登入第29届香港舞台剧奖特别专页，浏览更多的资讯和其他得奖名单。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要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loud, D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每日去到3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好啦，嚟到4点钟之后嘅苏动音乐啦，我哋今日有两位嘉宾嘅，有陈雷啦，同埋佢嘅监制 Mike Goring。 Hello， 系啊，头先现场唱咗两首歌，系啦，我都觉得系难唱嘅， 系啊，跟住仲有两首咧， 系啦， 唔系第一首我都估唔到佢拣呢一首， 哦，系，因为拣咗一首人哋嘅歌， 系啊， 系啦，你拣咗洪家豪 嘅 我 说 不可以， 点改咧？ 其实呢只歌系我帮佢唱个 demo 嘅， 吓， 系啦，咁是因为即是唔觉意嘅，即又唔系佢咩邀请我啊嗰啲嘅。因为我记得有一次系我搵佢帮我做只 jingle， 电台啲 jingle， 跟住佢就分享一啲，佢话佢嗰阵去咗斯德哥尔摩，即系咯公司安排佢写歌啦，咁就写咗一批歌翻嚟，咁佢俾我听，我一听到我说不可以，我就话我好正呢只歌，可能系我听过觉得即系。最你嘅歌里面最正嘅一只，咁就觉得佢好幸福啦，就咁正嘅歌，咁跟住佢个 demo 其实系一个都系女仔 key 嚟噶，不过冇歌词，咁咁啱佢就喺嗰下就收到歌词，咁、 yeah. 然后就话佢不如你试下唱啊，咁跟住我系即刻，即系我连个曲都未听熟，净系因为佢前边好好摁啊，好正嘅编曲。咁我就中意呢只歌，都未知點唱，就要跟埋個歌詞，所以就即係好即興咁樣就幫佢唱咗一個 demo 出嚟。 OK， 所以今日佢就等我而家唱一次完整嘅 version 俾你聽啦。 又唔係即係唔同感覺嘅係啦，因為我哋今日係兩支吉他，兩支木吉他，咁佢本身呢只歌係比較偏向電子少少嘅編曲，咁就希望係。 亦都係女仔 key 啦，即係然後唔同嘅伴奏去演繹啦，即係希望係一種唔同啲嘅感覺。 OK，但係雖然阿洪家豪呢首歌就係斯德哥爾摩嗰個 Rain Camp 寫啦，但譬如你同阿 Mike 先前其實都喺美國嗰度一齊做歌， 係 個感覺會同喺香港做歌其實都幾唔同，因為個環境又唔同咗，可能冇咁逼啊啲嘢咁鬆啲啊。 但我諗洪家豪嗰個 trip 會再係真係工作。因為佢係真係好似去咗趟 trip 就要帶到某一定嘅量嘅創作翻嚟咁，所以我覺得呢種鞭策型嘅 trip 我都好期待嘅。係，如果唔鞭策咧，其實我諗翻我喺 New York 都唔知道做咗啲乜。係，而家諗翻，喺度 做咗首不想回家。 我記得我做咗啲乜咯，我係咁病咯 ，jet lag 咯，病咯，發燒啦，跟住又。又同埋嗰期係喺 New York 好多朋友，即係去都去咗 New York 喺度同啲朋友玩下咁，病都病咗，其實有半個月，所以其實唔知道做啲乜嘅， 都有歌翻嚟嘅， 都有歌翻嚟係。 咁我哋問阿 Mike 啊，你因為陳雷個 project 其中一個 project 啫，咁但係譬如嗰陣時係你係因為做音樂所以去美國定係咩㗎？嗰個出 其實當嗰陣時去美國，因為我攞咗一個 funding， 咁佢就sponsor 我過半年嘅，咁就去 explore 下啦。咁佢其實冇乜限定我做乜嘅。咁原本我都係諗住喺嗰邊去 explore 嘅，點知去到嗰邊冇耐之後就要處理香港嘅工作，咁所以最尾都係喺紐約做香港嘅。 哦， 係啦，係啦。 但係有冇分別咧？喺香港做香港嘅嘢。喺美國嗰度做香港嘅嘢， 太唔同啦，太唔同啦！原來環境真係影響心態，影響成個創作嘅感受咯。唔好話邊個好啲嘅，但就係唔同咯。譬如喺嗰邊嘅 studio， 咁要揾 studio 錄 vocal 啊，或者喺嗰邊去編曲嘅時候，望出去個窗嗰個風景已經完全唔同，又會好影響到去做出嚟嘅作品嘅感受。其實， 咁嚟緊有冇話一個 dream 嘅 destination 啊？去邊個城市好？邊個地方好？如果喺嗰度走嚟 stay 一排，做下你嘅歌都幾唔錯啊！ 北歐啦， 北歐， 我諗丹麥啊、哥本哈根啊，咁好中意嗰種，或者瑞典咯、啊，那個感覺係會好似會令到人寫到一啲。在第二度寫不到的嘢，即係有嗰種感覺嘅，唔知點解。 係，同埋季節都好緊要啊！夏季去同冬天去就兩個世界嚟嘅。 冬天咯，係咪應該冬天？ 冬天冇日光咁滯嘅可以。 我諗我會揀夏季去，因為佢太陰暗啦。即係如果冬天太陰暗啦，夏季就 開心啲， 係balance啲嘅感覺。 係啊，阿陳雷咧，你有冇呢啲諗法？ 我會想去，其實我想去內蒙古噶。 哦， 我中意啲大草原嗰啲， 即係 我 好想。族都襯你 喎，其實。係啊，我好想去內蒙古或者西藏嗰啲寫歌，即係我覺得我會寫到或者帶到嘢翻嚟嘅一定。因為你望緊嗰個咁遼闊嘅景象，係你依家居住緊嘅城市望唔到噶嘛，即係一定會好唔同。 O、okay, K， 所以睇得出一個分別就係、是，其實嗰個擠迫嘅環境同即係起碼你個遼闊嘅 skyline 已經係好唔同嘅、 寫到唔同嘅嘢咯，會。 O、okay, K， 去加到你。农场望下先啦， 喂啊， 喂， 咁而家你出翻去先好唔好啊？ 我都代替品啊 嘛，你听歌啊， 好啊，系咪话唔得啊？我先可以啊。 好，今日时间交俾陈雷同 Orange 啦，由佢哋 cover 洪家豪呢一首嘅《我说不可以》嘅。 对抗你的命令，何时可不可主动地和你对峙？一亿三千件事，照顾当本分亦容易，不需天天特别提我兑现。知道了，知道了，一切都知。知道了，知道了，我在苦思。我自幼有大难，你说把手机交予你。你要看那大话，这次我说不可以，你会否不满意？我说不可以，你会否很介意？我说不可以，你要否讲四次？讲一我改得会改，唯一不会改是你要司机接载，转车过海。但我要你听一次我说不的气概。今晚不想道别。但丁于家内做何事，导致首先被乱情要挂住。可 有否加点热烈？爱上了感冒便治，想起这心愿便由你应验。知道了，知道了，我越敷衍。知道了，知道了，你越凄艳。我有我计划板，你说三点钟好见你。你要我照着办，这次我说不可以，你会否不满意？我说不可以，你会否很介意？我说不可以，我要否讲四次？讲因我改得会改，唯一不会改是你要司机接载转车过海。但我要你听一次我说不的气概，想给你全部预计之外，跟好友分享几句悲哀。实在世上只得一个需夸张对待，全情全人爱绝没大概。我说不可以，你会否不满意？我说不可以，你会否很介意？我说不可以，你要否讲四次？我说不可以，我要否讲八次？改不了，改得会改，唯一不会改是你，我只可计爱，不必拍台。大概太对不起你，要你这么分开。 感觉是非常之不同的。 是真的很不同。 是啊，原来吉他玩这首歌出来的 feel 是这么得意 的。因为这首歌呢即是跟女朋友讲话不得的这些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呢，女仔唱是有一种任性在当中的。是有一种你明白 女仔唱很洒脱我觉得。 是吗？ 是啊。即其实他份歌词都挺洒脱的。女仔唱再好像要即飞了一个很痴心的男人那种洒脱。 是。 即是不是港女洒脱。 不是 爽快爽直的。不要浪費時間大家不要搞那麼多東西，你不要檢查我的東西有這又成。 我想象中我不行啊。 是啦這樣。但今天陳雷選了最後這一首歌就是先前上年是的一首派台作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我覺得其實尤其是現在今時今日在這個環境聽，就好像經歷了疫情你又經歷過啦，好多唔同嘅嘢你又經歷過啦，再聽嘅時候啊，有一種希望喺中間呢首歌。你再唱翻嘅時候有冇唔同嘅 feel 啊？ 我自己其實到依家都仲係好喜歡呢個歌，即係我前排都有人問我，即係覺得喺你依家咁多創作裏面，即係有冇邊隻係你最可能係你最中意或者最有感覺啦？咁我覺得最大力量好似係呢隻歌，即係呢隻或者熒光都係好大力量嘅，係啦。咁最常翻聽翻，即係任何時候，甚至我有時開聲都係攞呢首嚟開添，因為佢好難唱啦，係啊，啲詞又好密啦。咁我通常唱咩歌錄音之前，我都會攞唱一唱，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開下聲。咁同埋重點係佢真係會喺我有時覺得個人好低落，即係嗰日好似有啲悶悶不樂，或者係有啲唔信心嘅時候，我就會想聽翻呢隻歌，即係好似話翻俾自己知，咦？你唔係識得咁諗嘅咩？你唔記得咗要咁諗啦，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啊嘛！即係咁就唔好再停留喺過去啦，咁我哋向前帶住希望咁樣向前看啦，咁所以我係經常會聽呢隻歌。 OK， 但係譬如咁嗱，呢一首就係、之前一個心境啦。咁譬如可能而家你最近呢兩首歌，又講緊好似係多少少就係、是、未必係嗰啲大世界嗰種畫面嘅，可能兩分鐘啲激情啊等等嗰樣。 自由啲咯， 係咯。咁嚟緊今年，譬如問陳雷嘅話，呢、這個 project 繼續延伸會一個點樣嘅專輯啊，定係一個點樣嘅 concept 咧？ 其實原本係真係有諗過今年會出專輯嘅，咁嗰個方向嗰、那個即係成個內容都諗咗嘅，咁、yeah. 但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咁、其實我哋原定係可能我寫咗一隻歌就係講歐洲有個國家嘅一個節日嘅，咁、 yeah. 但係係啦，咁、原本好想喺嗰度拍攝啊，或者係係咯。拍埋個 CD 封面翻嚟，咁、但係依家都做唔到嘅時候，就可能將呢隻歌壓後。咁、發現冇咗呢隻歌係咧，原本係全碟裏面最歡樂，亦都係我寫過最歡樂嘅歌。點解呢隻歌未必喺今年推出之後？ 我今年就剩低一堆都係比較暗黑啲，全部比較講緊真係好似人性啊，講緊慾念啊嘅歌曲咯。係啦，咁就嚟緊應該今年仲會有兩首歌，其實講緊嘅都係我覺得同人性有關啊。 OK， 咁唔緊要啦，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啊嘛。可能跟住又 kickstart 到下一張碟，有一啲新嘅唔同嘅概念，諸如此類又唔出奇咧。咁樣 我都相信。 咁所以呢張碟就未必喺今年完成得切，有機會。OK， 咁唔緊要，都值得等待嘅。 係啊，係啊，我覺得依家都冇乜嘢大不了啦，最緊要大家平平安安，係真 嘅。 係真嘅，即係變咗有好多嘢，其實自己都睇化咗好多，係咯。咁亂嘅環境，你能夠健康地過好每一日都唔容易啦。 OK， 咁啊 Mike 咧，咁啊譬如之前就啱啱又完成咗譬如嘆息橋啦，跟住都有一個係好有趣嘅演出啦咁樣。咁嚟緊今年繼續落去，有啲咩嘅唔同嘅 project 會發生啊？喺你身上嘅？ 其實就都係嚟緊嘅演奏會啦，咁跟住可能會有一啲唔同嘅新嘅嘗試啦，同唔同嘅都係唔同嘅媒體合作啦， oh. 即係可能係電影啊咁樣樣都可能會有機會參與，咁都係一個充滿挑戰性嘅一年啦，即係除咗唔同 project 之外，學陳雷話齋就係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過好每一日都係一個挑戰，咁所以嚟緊。會很有挑戰性，亦都相信一齊食最好的安排啦。 好 吃曬歌啦已經。 同埋因為我覺得有趣就係你可能參與過唔同嘅，可能電影又好，電視劇嘅 project 又好，可能對你嚟緊再喺流行曲上面嘅啲發揮又會有啲唔同，即係中間其實唔同 media 係可以有唔同嘅。 絕對係啊，絕對會 inspire， 即係互相 inspire 到好多。 係啊，咁所以我即係希望就係打快過咗呢一件事之後啦，咁然之後你咪譬如你哋想去外國去寫歌嘅，我有機會就快咗去寫啦。咁然之後多啲唔同嘅媒體，就啲工作機會可以多啲。跟住然之後多啲唔同嘅靈感啊，諸如此類咁樣咯。咁都係嗰句啦，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啦。 冇錯。 咁我哋將個時間交俾陳雷同 Mike Orange。今日多謝兩位 ，Thank you。 吐四壁，一口叹息，充满压抑，美丽行上，没人和应，又再想起了只得你一个旅程，不需要风，天定会光，继续流浪，穿上武装，那道阳光。越烫，像夜小滚已浇湿了的裤，自然起在盛放。云雾将星空盖掩，埋夏天制服时，随时一会发现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可有心跳跟你去探讨这一世界，未来千姿百态，缘分尚未到，别怕定会到，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今天跌倒，不用畏高，赶紧探讨。修正趁早，往后回想，练成大将，就靠这一次孤身奋起旅酝酿。不需要慌，天定会光，没白走一趟。在每一次挫败之中，找到新的方向，带着你倔强。路再崎岖也懂怎去走，咬神牙关在直上。原来刚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阔步踏方头，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懊恼，定能挡开劫数。从前想理过，亦跌宕过，这些经历都会是你命里瑰宝。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我有心跳跟你去探讨这一世界，未来千姿百态，缘分尚未到，别怕定会到。 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未到定会更好。来抹去眼泪，抬头再次出发，再去追。原来刚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阔步踏荒土，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懊恼，定能当开劫数。从前想你过，亦跌宕过，这世经活到，会是你命里瑰宝。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有心跳跟你去探讨这一世界，未来千姿百态，原本想未到别怕，定会到，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至少20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部分患者来自沙田水泉澳村、明泉楼、何泉楼和喜泉楼。据了解，明泉楼初步确诊的19岁女子并没有外游记录，相信属于本地个案。另外，分別住在河泉樓和喜泉樓的兩名巴基斯坦籍人士亦都初步確診，相信屬輸入個案。食環署人員下晝在明泉樓清潔，住在明泉樓的劉先生準備和一家三口自行到酒店隔離。住在高層的吳小姐表示，暫時不會搬走，她會做好防疫措施，定期消毒，如無需要不會出門。今年書展將於今個月15至21日舉行，香港書展關注組建議書展延期舉行，由大約50個書商組成，涉及200多個的書展攤位的書展關注組發表聲明表示，展期將至，各大小書商已經進入物流運輸、貨物調動的最後籌備階段，書商對如期舉辦書展感到憂慮，建議政府和主辦書展的貿易發展局重新考慮在補助不變之下延期舉辦本年的書展。關注組回顧過去10年，每年書展都有大約100萬讀者入場，人流集中。鑑於本港第三波疫情爆發，近日更出現大型社區爆發跡象，政府日前已經公布收緊限聚令，本港中小學幼稚園將提早放暑假，加上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亦都建議書展延期，希望有關方面盡快決定並通知書商最新安排，避免疫情進一步擴散。已故商人何鸿燊在香港殡仪馆举办下午举行大殓仪式，多名现任和前任国家领导人致唁电，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政协主席汪洋、副总理韩正、前总理朱镕基、温家宝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致悼词时赞扬何鸿燊一生爱国爱港爱澳，贡献全部心力，爱祖国，关心国家发展，全力贡献于香港和澳门的发展。董建华又说，何鸿燊传奇一生，其中一句话，一生好少接受输，一定要做到成功，令他很深刻，认为何鸿燊永不服输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何鸿燊的仔何猷龙代表家人发言，形容父亲爱国爱澳爱港，推动港澳发展，父亲的教导永远存在心，家人將繼續為社會貢獻。美國宣布向四名中國新疆官員實施制裁，包括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中共政治局委員陳全國、 指他们严重违反、严重侵犯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决定在涉疆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个人和机构采取对等措施，敦促美方立即撤销错误决定，停止任何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言行。被问到进一步制裁美方的措施细节，赵立坚回答记者：好快你就会知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炎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27点，跌482点，成交金额1945亿六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1点，跌83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46.5跌16.5，阿里巴巴255.4跌6.2，斯摩尔国际新上市报31蚊，中芯国际41.25升3。阿里健康22.2跌1.35，小米集团16.88升4仙，美团点评208.2跌6，中国平安87.9跌1.75，吉利汽车17.6升6.6，中国铁塔1.56系跌6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6.83，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1，人民币7.008。英镑兑美元1.259，欧元兑美元1.129，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2,290点，跌238点。港金现价报16,67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802.84美元，卖出1,804.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演艺学院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已经有车龙了，东行的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中半山一带多处都是相当之繁忙的，上阿弥陀道去坚岛方向龙尾排出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正总车多，龙尾在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过了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在海丰园，另外渣华道近住海渔街是挤塞，龙尾接近民康街。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开始多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最后卫生署提醒你，停车即时不会释出废气，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哎呀，杰棠，做乜把声咁 sad 啊？ 志芬，我情伤啊！ 你非人都伤，不过呢啲无水情缘嚟嘅啫。

心爱。 格里里克勤最新派台作品，那个名称叫做《格林童话》。你是几时开始发现，原来童话故事的幸福结局可能都是呃人的呢？啲童话故事成日都话王子同公主之后就幸福咁样一起生活落去，跟住首歌问下你，幸福啦之后呢？ 长夜难眠，是谁变 歌最令人觉得痛心的地方。问完你仲有几耐冇讲过爱我之后，话俾你听，唔好再讲啦。 Lin 作品，歌曲名称《幸福了》，然后呢？讲完童话世界故事之后，想同你翻翻去现实。我谂而家呢个现实就系、是，只要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就已经系一件最幸福嘅事。 可以只睡觉吗？不做成什么梦？可以只呼吸吗？慌张不怀疑不信仰不拥有什么，不聪明不笨拙不怕错也不害怕不错，我可不可以飘荡成雨，可不可以碎裂成瓦砾， 田福恩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街可》，口语啲讲咧就系话点都得，纯粹为咗氹下自己啫。只要自己开心，就可以去做一个最自由自在嘅自己。你想点都得。 不勇敢，不慌张，不怀疑，不信仰，不拥有什么，好在。不聪明不笨拙不怕错也不害怕不错， 我成日都觉得呢首歌咧，即系氹自己最好嘅一首嘅作品啊！你自己想点都得。好多时候觉得 Hebe 咧先系真正生活喺童话世界当中嘅人嚟嘅，即系嗰种嘅仙气啦，嗰种嘅潇洒啦，先演绎到呢一种嘅作品。歌曲名称《街可》。 都好，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反正我怎么觉得从来不重要，什么都好，给你决定都好，让我闭上眼。 是跟 Hebe 刚才那首作品完全不同方向的歌。刚才那首歌就说氹下自己，跟自己说你想点都得啊。这首歌相反是跟对方说的，你想点都得，还掂你都不理我的了。 差不多的电视讲着差不多一件事，把人变成弱智，关上开关，我止不住的喘，剩不多的坚持，是时候该停止装死或什么的，醒着反而像白痴，求你能不能就放过我，不管哪一种都好，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yeah、反正我怎么觉得从来不重要，什么都好，给你决定都好，让我闭上眼， 台湾的创作男歌手，他叫做李友廷，歌曲名称叫做都好。同一时间其实他都是第一届星林之王的冠军来的，而这首都好其实是都不好，因为他意思就是想告诉对方，你就决定了他咯，还掂你都不会理我感受的，我怎样想你都不介意的，所以无论你做咩决定，你嚟问我嘅结果都系，我会同你讲都好，你开心咪得咯，边个会咁对你呢？我知道有啲人一讲起咧，就会谂起自己女朋友。咁如果女朋友系咁对你的话咧，难免你系想揾兄弟一起出翻啖气嘅。仲有一首歌拣嚟，马念先同李英宏合作嘅呢一首作品，我想和你合。 亲爱的，你不要拒绝，我想要你和我一起派对，就在今夜。你不会嫌弃我没有什么钱，你知道我们出来下也属于我们的玩法，从小到。盖了多少章，喝完了这杯再说吧，人生难得几回下，不管你现在有多忙，不要吐在我身上，兰博基尼有多强，一杯直接把我送回家。 我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邀约，你知道我不太会喝酒，但能陪你抽一支烟，口袋 亲爱的你说是否在今晚，不要拒绝夜太美，还问几时现在美，青春太有限，这飞翔